嗨翻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 8:08，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见啊？这是我们这个开场曲有史以来放的最久的一次。 是 啊，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尬舞了，是吗？ 对，可能很多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就不太清楚，但是收看的，我觉得绝对是。其实我当时本来在想，我跟小美其实开始提前商量一下，我本来说跟大家预告一下再开始尬舞，结果小美说直接尬舞。 对， 为什么？你是怕跟大家预告完你就不敢上？ 是因为这样的，就是平常大家也知道，我们是一个很懒的节目组，这一年基本上没有换过片头曲。但是之前我们一直是坐在这儿看明月和兰陵伴着这个歌去尬舞，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就是上过手，是不是？所以今天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开头，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年终特别节目嘛，所以也是要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总之我觉得这个看弹幕的反应， 什么反应？大家都 非常给我们面子，大家说给我们疯狂打 call，那有的是你们真打 call 啊！哎，我真想把我那几个荧光棒，明月你还记得吗？我们的荧光棒，好吧。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好不好？ 好。 因为之前也说过嘛，今天是特别节目，所以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都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自己人。 因为什么呀？到了一年年底了嘛， 是吧？ 然后我们有请我们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同时也是我们的漫游观察员0012或2号，是刘明月同学，欢迎明月。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的声优刘明月，然后也是同时是漫游观察员。 嗯， 刘明月，对对对， 尽职尽责的观察员。 对，特别尽职尽责。你看这一年了，我来漫游也挺多次了， 嗯， 第一次看到小美和许可在那里跳舞， 你觉得怎么样？你就一直在那笑，我就特别 想 笑场。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明月， 嗯，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啊， 嗯， 我是觉得这个舞蹈不能白费， 嗯， 学不能白学， 嗯， 尤其是这个，你想作为节目的这个创始人啊， 哎， 很多在音乐上很下功夫，对吧，明月？ 是的，是的。 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经典的东西需要流传。 我 明月的眼神开始飘忽 了啊！ 我们最早跳过这个舞， 他们跳过这个舞， 对。然后当时其实就是刚才看完了，不是你们要点评吗？你们怎么问我？好，我给你们。刚才就是舞蹈经理， 你就一句话点评好不好？ 嗯， 好，我们还要请出我们第二位重磅嘉宾。 好的，然后我一句话进行一个点评，这句话比较长，嗯，但是，嗯， 收收收。 就是其实舞蹈动作非常的完美， 嗯， 协调性特别的好，两人律动也非常搭合， 嗯， 然后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什么呢， 嗯， 面部表情， 我们就是要酷一点，你不懂。 不我觉得明月说的对，所以小美得再来一遍。 对，我觉得许可说的对，哎，非常完美。 其实我刚才就说了，不是小美，你作为这个节目的创始和这个音乐经典的东西要一直那个流续， 对对对， 咱们 要 每人 solo 一段， 好， 没关系， 看看网友的反应。 我八点半是要 solo 啊，那你们赶紧准备准备你们自己要 solo 的东西，好不好？ 你要再，嗯，你要还敢 solo 一段舞蹈，我俩还敢 solo 这个。 行， 不就这？我俩 好， 这个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绝对让你们感到满意。 不是，但是等会儿有个前提，小美。 嗯。 明月，咱俩 solo 这个，你必须还得自己再来一段。 对啊，我就是要自己来一段，没问题。 不能是这个， 不能是这个。好，八点半。 这个买卖值啊，就这么定了。 八点半，大家我们相约八点半，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第二位重磅嘉宾， 快快快， 也是在我们还没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弹幕就已经非常踊跃了，说大家要看这位嘉宾的真面目，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一位听众，叫做明秋，欢迎明秋。 大家好，我是明秋。然后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漫游嗨翻天的节目，然后也是非常的激动，希望大家少截一点表情包，谢谢。 其实就是大家截表情包这个事情就像历史的车轮一样，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对对对， 所以你接受就好，顺其自然就好。然后那个我们明秋也是在我们的漫游团里非常活跃的一员，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明秋和明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都有名啊， 都是名字啊， 对对对，很巧很巧，真的圆满妙不可言。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二位，平常有什么不一样的关系？两人 明明秋月， 哦，明明秋月， 原来是这样，是一个组合。 在12月30号晚上出道了，是吧？ 在12月30号晚上出道了。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就是大家可以其乐融融，我们自己人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因为平常我和许可都是在访谈嘉宾，我们都是在问别人心里的一些故事。 所以今天要别人问我们吗？ 就是我们很难把自己的真心话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可以啊，可以啊，你们两位也可以准备一些问题来问我和许可，好不好？问我的不用太尖锐，尖锐的问题留给他就可以了。 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小美在说这话的时候加了一句话，她说其实我们平常都很难敞开心扉。没事，小美，今天我们仨就对了。你一个女生你就敞开心扉，你有平常有什么心里不开心，生活上啊，家庭啊，这种所有感情问题， 我预定预定到明天早上8点， 可以 迟到 我 就预定了。 我觉得可以，真的，你可以先说出来。 哎，真的 不 开玩笑， 啊， 这是今天晚上呢，所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所有收听收看的小伙伴，我会从中抽取一位，获得鄙人亲手烤制的饼干一份，所以欢迎大家来多多参与弹幕互动啊！ 这是奖品， 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我的手艺还是可以的，到时候也给你一份。 啊，我还想活到明年。 你太过分了！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您有什么样的话想对我和许可说，想对我们的明秋和明月说的话，也不妨发来弹幕啊，可以是问题，也可以是问候，都可以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3，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所有人晚上好，不知道大家现在钱包还有没有，反正明年快到了，我是徐克。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我们的。 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刘明月。 欢迎明月。 好。 大家好，我是明秋。 欢迎明秋。 你俩不应该介绍的时候说我们是 明月 之 秋 月， 明秋月 不是明月之秋吗？ 不是明明秋月吗？ 对啊。 好了，这个问题真是 啊， 老年人了。 好，我先来看呆，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的可不可以真实的评价一下，刚才我和许可跳的究竟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两个看不到回放。 有的时候我喜欢听谎话， 非常完美，真的特别棒。 好吧，好吧，好吧。 打，鼓掌，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真的吗？你是刚才说的那个面部表情管理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又开始就是商业互吹了起来。 我没有商业互吹，我这个 不是。你看明月说刚才动作很棒，就是节奏也很到位，表情不到位， 可以 就看你下一段表情到不到位。 可以可以啊，那个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漫游嗨翻天是四月底的时候，我记得对外播出了第一期。在4月20号的时候， 你能不能背清这个日子，就看你能不能拿到钱了。 就是4月20号的时候，我们是进行试播嘛，当时然后播出了第一期，当时邀请到的是爱度的这个负责人阿萨西，他有没有印象？ 太有印象了，阿萨西这个人 和奈奈，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印象非常深，你知道吗？在印象里。 对，到现在正好是8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然后这8个月的时间里面，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可以一直就是不离不弃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其实今天我和许可刚才也在聊嘛，说很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当初筹划这个节目的故事。那么许可先说好不好？ 你先说吧，女士优先。 那我先 Lady first， 我先 Lady first， 先抛个砖 好不好？ 好好好。 就是当时呢，也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一直在新闻台是一名特别这个 专业的。这时候来两段播报新闻才算够诚意。 就是当时是一名 本台消息啊，目前有一条什么突发，你得来来。 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怎么羞涩呢？你这个 不可能忘的，真的 就是 东西记在心里的，不可能。 听我说。 肌肉记忆可能忘吗？ 不可能。 打 call， 你今天是我的搭档，还是你是来帮着他拆我？ 不能说 我们是一个搭档，我们是一个 team。谢谢。 你们是什么 team？ 男生 team 是吧？ 吃鸡 team。 你看，大家说了四个字，强到不行 ，very good。 very good 怎么能算四个字儿？算两个单词？ 没有，刚才就是四个字，强到不行是那，very good 是第二条档吗？ 好好好，继续继续，咱就不播报新闻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当时说要做一档就是传统广播媒体里面的动漫游戏二次元类的节目，然后当时就是认识的一个也是同一个学校的师哥，也是我的一个领导，然后他就说那个小美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还帮我就是介绍了许可，就是那谁嘛， 学校里边的师哥。 对对对， 那我 就 知道了。 就是、对对对、就是当时在咱们群里帮 这就是 对帮我们两个就是牵线搭桥的一个人，然后当时就认识了 许可。牵线搭桥这个词听着， 我现在还特别记得我见许可的第一面，那个时候晚上10点多快11点了，然后我们在新闻台的那个会议室里面，我还记得你当时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然后我也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然后我们两个当时都还带着那种纯真青涩和真诚，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可啊，咱们要是想做这个节目的话得先做一个样带，然后这个样带可能会花一些 money，然后当时徐可 当时就说到这个了吗？ 说到了。 没有吧？我记得 说到了，说到了。 不是不是，我记得我的版本不是这样的 啊。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对，月黑风高的夜晚。 当时很清凉，你想想，当时你想， 也是个冬天， 当时二三月， 冬天11月份，12月12号出的竞标结果，我们竞上了。那天我特别开心，还吃了饺子。 啊、对，不是，我跟你说，对对对，那天是一个很明亮、很明亮、很凉爽的夜晚。嗯。啊，夜晚呢，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见到小美，因为我对小美之前见的时候，模拟了100个形象啊。 嗯嗯。 我想，哎呀，这个小美长什么样啊？因为我看点开她的头像看了一眼， 是一个卡通人物。你不要安静，待会儿控播了。 是一个卡通人物。然后呢，我这个人就有个习惯，我就喜欢加人之后先翻一下朋友圈。 哦、 这应该比较正常，还是比较不太对这个。 嗯。 反正你开放我就翻嘛。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当然没翻太久，我就先翻了2-3张。 嗯， 我说哎， 不要想太久，会控播的。 看着好严厉啊，这个人。 真的吗？ 对， 你觉得我是个严肃的人吗？ 就是你拍照片不是很活泛，你不觉得吗？就是都是，就是那样很严肃，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是万年剪刀手。 你从那个就是咱每次不是结束了直播以后都会拍一个合照， 是的，是的。 然后你可以从看看，就是你开始到现在。 表情有没有变过。 对， 我就说我真的是个万年剪刀手，就是我大概的 pose 有几种，一二三四，没有别的。就是屈指可数的， 对，反正 这个确实我要自己检讨。 对，我不知道明月是什么感觉啊，反正我第一次加微信，我觉得是个特严厉的人 啊，真的。 然后呢，很多人喜欢放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 嗯， 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左小美会不会已经很老了？嗯、然后当时 你可能看的那个左小美不是我。 然后后来呢？ 嗯， 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群 啊， 那个群里有很多人， 嗯。 然后当时呢，我就想看翻看了一眼群里的人的照片， 嗯，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叫左小美的应该还不错，啊，你知道，因为就还行， 嗯，啊， 对，然后结果最终真的分到了一个就是组来做节目，啊，当时我觉得 激动吗？ 啊， 激动吗？ 其实有点害怕嘛，不是说有点严厉嘛，稍微，就是然后你知道见到真人的时候就感觉，唉，长舒一口气， 如一股春风一样拂了你的面。 我没往那块想，但是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人不是很老就可以。 原来你对搭档的要求只要他不是很老就可以吗？徐克，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是第一关， 你可以重新说一下。 第一关是年龄， 嗯， 对，年龄不可能差太大。 然后你觉得我过关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你起码面相上年龄跟我相仿 啊。好好，谢谢，谢谢你。 对，然后第二步我记得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很厉害，他给了我一个好利友派。 嗯， 当时我很神圣的接。 特别饿。 你看，只有我记着这些细节。你看这女人啊，哎呀， 那当时是不是觉得特别好？ 就是、女人啊，就是没办法，你知道。当时第一天晚上，他给我一个好六派， 嗯， 这是你随手给的吧？我现在怎么 不是？因为你说你好饿，没有吃东西，然后我就特别慷慨的把我的库存拿给了你。 对，他当时给我一个好六派，但是当时我就想起那广告词儿、嗯，好六好朋友，对吧？所以我就当时想，这个是意义深重， 嗯， 我就窝起来了，没有吃， 嗯， 我吃了他给我的另一个 QD。 我还给了你 QD 呢， 你忘了吗？ 啊，总之你是吃了我的好处，所以你就决定给我打工了，对不对？ 对， 嗯，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斥巨资啊，做了一个样带，一直到现在八个月的时间了。嗯、这个样带除了我和许可以及领导，没有人见过。其实你是看过的， 对，因为我印象， 但你可能印象不太深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把这个绝密的资料找了出来， 是不可能告诉他， 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好不好？就当时的一个这个， 你有当时的样带吗？ 有，我是 有，你已经找不到了，导播老师给你导不进来了这个东西 啊、是吗？ 不要了，不要看了、 我找一找，就是这个样带里面有一小段是我特别满意的，也是一个经常和我们合作的一个嘉宾，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 是 谁、 这个、 是 大家熟人，对 对对，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这个样带的片段。我的心爱刚刚大家看到了，没错，就是我们 看到这有一只溜走的明月， 慕名前来了，是不是？因为当时我想，我要做一档这种动漫游戏的节目，那我就一定要做到极致。嗯、然后当时，因为跟那个 很抱歉大家，现在的后边的整个抠图只有这。 对对对， 很抱歉，对不起的。你说这话我就很心凉， 因为样板真的是斥巨资。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那段视频可能只有二三十秒，但是花了很多 money 的。就当时我和许可都穷穷的嘛， 对，所以其实 到现在那个钱都没挣回来。 所以其实。说实话大家、就是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差别的。 是的，就是当时我说我们要玩 cosplay、那我们就要做到极致，然后也跟小雨进行了前期的沟通，然后做了一个准备，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小雨眉眼可能长得有点像桥本环奈，然后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桥本环奈小恶魔广告的那个环节，然后去让他 cos。 当时是每一个分镜基本上都按照原来的那个广告的分镜去做的，所以也是非常的用心，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果不其然我们就竞标成功了。然后我其实我本来找了三张图片，对不起，我可能没有考过来，这个回头发到我漫游嗨翻天的相册里面吧，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然后竞标成功之后，然后我们两个才发现，其实艰巨的任务才在后面。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啊，当时能竞标上呢，也不能说光靠咱俩这样带拍得好，当然离不开各位领导和老师们的认可。 是的， 你怎么能忘了？ 是的，是的，说的对， 对， 说的好。 主要是这一点啊，还有一个主要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当时进场我没想太多别的，没有想到这么艰难， 就真正的艰难在于找嘉宾。 我都没敢说这话， 就是找嘉宾 还是小美够直接。 你知道那个时候，说开始说可能一月份就要开播，后来从一月份推到三月份，推到四月份，最后推到五月份、六月份，然后在过完年之后，就是当时包括年初会有北京大大小小各种漫展，我真的是一个漫展不落，基本上每个摊位都去跑，你知道吗？就是像那个跑广告保险，跑像那个售楼小姐一样，挨家挨户去问，我们是北京电台，我们有一档这样的节目，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你们愿不愿意来上节目？真的就是，就是现在想想，真的就是有点儿。 别哭，别哭， 就是 这个 特别的难、 这个啊。我给大家爆料一下啊，这个啊，说实话还真是巧，我没跟小美说过，就是我有很多原来的朋友，然后在漫展上呢，都碰到小美了、 啊，真的， 各种漫展，然后呢，就给我反馈，说，哎，说我好像之前碰过那个你那个搭档，说小美的、我说，哎，我说怎么样？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会碰见？他说他当时就是去录漫展录个节目，然后应该你是有的时候去那时候应该是监制录个那个，然后他说呢，然后就到摊位上，然后就正好找到，然后就他说，对你的沟通能力表示了强烈的认可。 啊，真的吗？ 就是大家说哇，你这个搭档沟通能力很好，就很直接。 好， 然后我说那怎么说的呢？我说第一句是不是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他们说是的，然后就掏出了名片。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名片，那个时候真的还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 还没有名片。 对。 后来有了名片之后， 就 你就不用去漫展，就找嘉宾。开玩笑， 反正就是对于小美的这种付出也是真的可以。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们二位也是在北斗企鹅，就是当时我们是在拍周年庆的那个视频。 对，来让明月来讲一讲好不好？ 对对对， 当时然后 就来， 然后应该是来和在北斗就是谈一些相关的合作之类的，然后当时我们正在拍周年庆的视频，然后大家都特别开心快乐，在那儿就来回去拍摄啊，在拍摄，因为拍摄它用时间很长嘛，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拍，然后最后还进行了一个互动，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北斗的周年庆视频，还能看到他们两位。 那我不知道明秋第一次看我们节目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的时候是那个有朋友安利我，然后我看了这个节目，然后我就发现会在这个节目上就是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二次元的内容 啊，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刚入坑不久的萌新，像很多我都不懂，然后比如像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那个知名的唱见，然后知名的舞见，还有知名的 coser 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漫游嗨翻天呢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认识的这些人，然后丰富我的这些 知识面。 对对。 哎，那我想问明秋啊，你对我和许可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第一 说实话没关系。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好啊。 啊、 就是？ 是谁不太好？ 不是，他说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好。 我的错。 没有没有，你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好，真的。鼓掌。 有点紧张啊，今年因为是第一次上节目， 这都可以理解。 就是觉得这个许可呢是个非常坦诚，然后也非常帅气的，然后 跟你一样，彼此彼此。 然后小美呢也是非常的，就是很辛苦，每次做这个节目都非常的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这个投入，然后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节目。对， 哎，感觉 再次感谢小美还有许可， 谢谢。 这真的不是我们和明秋套好的词儿， 不是你干嘛要硬加这句解释？加了之后你就感觉有点那什么？ 因为我感觉明秋是不是在家里把这段话反复的背诵了很多遍？ 对对对，其实还是有 一 点 啊，什么 啊，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你怎么把人家往坑里带 了？哎，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8了。 啊， 之前我们也就是向大家发起过一个征集嘛，然后今天也大概我数了数，有10个左右的小伙伴给我们发来了各种音频啊、视频啊，还有图片的祝福的东西，我们也会在下半场当中给大家播放。然后刚才也立了一个 flag 嘛， 大家等会儿这个我来说，大家还要更期待，因为在30之后就会有小美的一支舞蹈。 哇， 看完小美的舞蹈， 我有点紧张。 明月，这样吧。明月，我觉得咱俩身为男的要奉献一下， 嗯， 咱们俩垫在小美前面，因为咱们俩给她衬托出她那个好，咱俩为了要跳出她，因为 要给我打 call 是吗？ 因为就我俩用舞蹈给她打 call 嘛，咱俩就跳还跳那个，但是你要跳一段新的，对， 我要跳， 但是你要跳一段新的，好不好？ 好啊，我会的，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了，好不好？ 好好好， 去吧，拜拜， 那你去准备，我们在这聊一聊。 好的， 你把那个， 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 你还回来呢， 我们稍后见，来你看一下台子， 好好好好好。 接下来就是，这是一个 两位主持人，一个去准备，一个在换台。 嗯，对，来吧，就剩咱们三个男人了，还剩最后的这个30秒，咱们来真实说一下对小美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 来来来，明秋，真实说感觉，你觉得美就美，或者怎么样，都不用说，不是说缺点 的意思，的确很美，这个毋庸置疑， 这个是是。还有什么？ 但是我就是除了美呢，我这人特别俗，就除了美呢，其他的已经说不出来了。 对，这个是坦诚的话，可以理解。 对， 明月和我就没法说了，因为到了半年广告。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行，欢迎回来，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 多少呢？927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大家在一年到头的晚上好，我是许可。 嗯，我那个应该还没有开麦啊， 开了开了，现在开了。 那个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的声优刘明月，也是漫游观察员。 对， 大家好，我是漫游这个嗨翻天的这个听众明秋。 好， 好， 这个大家弹幕要配合一下，等会儿小美回来不要刷刚才我们说的任何的话， 千万不要出卖我 们。对，大家怎么现在开始？ 我还没有说呢，我还没有对小美的形容呢。 哎哎，快快快，咱来，大爆料。 咱们偷偷的， 偷偷，咱小耳朵，他现在听不见，他在厕所， 他听不见是吧？ 听不见。 好，就是其实小美呢，就是大家也都能看到腿特别的长，对不对？ 嗯。 其实我刚才我特别想问他们几个事儿，就是就想让他亲口讲出来，就是漫游嗨翻天的几个翻车现场。 啊、 哦！咱们做这么多期直播，肯定也会有翻车的时候， 真的是有， 肯定会有很多很尴尬翻车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拿出来讲一讲，说一说。肯定很多同事， 我跟你说啊，你不了解小美 是 吗？以我对她的了解啊，我跟你说，我对小美的个人了解，小美比较爱面子， 是吗？ 你没发现吗？ 是， 她绝对不，你等会儿，哎，等会儿这样，咱们设计一个桥段，明秋、明月，你们俩等会儿啊，就假装问她这问题，我觉得啊，明月，你问她有可能就是说觉得是商量好了，让明秋问， 好， 你就问问说你们做节目有没有，比如说翻车啊，或者说有过那种。就失误的时候，小美一定选择搪塞过去。咱们打个赌跟听众好不好？ 好， 哎，咱们赌个赌， 千万不要出卖我们。 对，千万不要，大家等会儿弹幕不要刷这个啊。 对， 我等会儿这样，他现在只有一个手机，他不太会用综合网2这个电脑。我现在把这个电脑给锁定，然后把他手机锁屏，等会儿。好啊， 一会儿明秋就靠你了， 对， 好不好？ 好， 明秋记住这个问题。等会儿第一个，如果他跳完舞回来，第一个问题你就问他这个，然后呢，其实说实话啊，小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大家都明白的印象，因为可能人美就有点偶像包袱，其实你看小美还是有点偶像包袱， 是吗？ 是吧？ 我长这么帅，我也没有啊， 这话不好说， 不好接了是吧？ 不是这，到底是小美不够美的，还是你不够帅的？这话不好接，你知道？对，你看啊，对，其实还可以这样，就是等会儿大家弹幕不要爆炸，再给大家透露一下，等会儿小美的舞蹈呢，其实之前跟我们商量过一下，有一个环节，互动环节，大家等会儿可以弹幕假装不知道，就给小美捧二场，说很厉害什么呢？她的舞蹈啊，中间要发棒棒糖。 哦， 你们忘了吗？她之前交代那个， 对， 大家看导播老师看一下，就要发。发这个， 对， 然后让我们很欣然的接受，我们就在想这是什么舞蹈，快藏起来，大家一会儿不要发现这个，对，哇， 这 就 是，哎，我这一段真的是没有编排的，我跟你说，许可是真的是现加的，就已经把小美的思路全部打乱，给她一个 surprise。 对，我跟你说就是这样， 就是我这人擅长主持节目，为什么我跟小美有时候你知道吗？啊，也有矛盾，也有快乐。因为小美比较这个按照规章制度嘛，我这人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随性， 对，比较随性。 对， 大家等会儿看一定要注意我明月和明秋接受棒棒糖时候的表情，因为他交代过我们要灿烂明媚的笑容。要灿烂明媚的笑容接受好，这就是我们给大家预告。其实我和明月这个流行群呢，我觉得大家 就看不看无所谓， 就看，对， 就 大家看不看无所谓。 其实就说好像咱们刚才已经跳过了，等小美回来咱们就是已经跳过了就行了。 哎，对，这样咱们套路一下，等会儿啊，听众朋友，咱配合一下。等会儿我他小美一回来，咱俩就说咱俩刚才跳了。 对，肯定就是这样。 然后听众让他们刷一下弹幕，对吧？ 对，听众然后就说，哎，跳的还不错啊，什么的，哎，可以溜打 call 是吧？打 call 啊！等会儿小美回来，咱就开始这个啊。 对，咱们也稍微的装的像点，然后咱们 就很累。就是等会儿你一看见他进来，因为我这屏幕有点挡，我就假装一个坐下的态势 啊。好，那我就 假装 起势动， 对， 还有这样 起势动， 对 对 对 对， 哎呦。 对，现在 这样， 对， 好， 对啊， 咱们等着啊， 对，等着， 期待。 我觉得我现在几点？我看啊，35，女生换衣服这么慢吗？ 我不知道，哇，我都想去厕所了，换的。 不，那现在应该我现在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她应该换的啊，应该差不多了。小美这个舞蹈，说实话，是什么？我们还真不知道。 明月， 你能知道吗？她说翻的那种，明秋也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对，咱们反正一会儿就高兴就好了。 咱们一会儿反正就傻呵呵接受这个， 对 吧？这都是咱们的套路，对吧 ？OK， 行。然后呢，我看一看他在给咱们准备什么问题，咱们先问问问题。 咱们套路几？套路二，第一个就是欣然接受棒棒糖，第二个 欣然接受棒棒糖，问那个问题，翻车现场。第三个套路就是他一回来，咱们假装跳完了。 对，好， 先假装一下啊。但是如果他那个什么，就是说坚生觉得我们没有跳，那咱们就再跳，给他前面跳，因为主要为了引出他这个舞蹈。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小美有点拘着，我们俩其实在前面铺垫一下，主要是为了让 我们都放得开， 对，让小美就是说能更放得开，是吧？让大家觉得一年看一次，因为我们也替小美着，你说她好不容易准备一年， 对， 别到时候很后悔的，到时候没放开跳完这个舞蹈， 对， 还特意换了衣服。 大家你们别在弹幕，你们在弹幕瞎说啥呢？ 大家说什么呢？ 配合一点。 对呀，大家怎么这会儿等会儿弹幕有延时？大家快不要说这个了。 对， 别说 配合一点，你们能不能就？真的是 听话， 对，咱们现在都假装不知道，这弹幕现在拒绝，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咱们等会儿就给他们翻译，这是拒绝让我们再跳舞的意思，刚才已经看完了， 兄弟很稳， 哎呀，哎，咱们先，我看啊，他这个还有没有，啊，这个问题也没什么了，明秋作为粉丝的感觉， 嗯， 刚才说了吗？ 说了， 也说了是吧？ 嗯，对， 那怎么没什么问题了？那咱们来再说说别的吧，咱们来说说吃鸡好了。 要这么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这么随意吗，兄弟？ 哎，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啊！明月玩吃鸡，我可以想到。明秋，你吃鸡玩的什么程度？ 我的话，我一般都是狗子，就是 那 狗 子换毒圈了怎么办？你继续狗着？ 我就是在毒圈外，然后备一堆那个急救包。然后就是在毒圈外徘徊。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很合适。 你先坐下，先坐下，没事，等会儿他进来再。 不，我要时刻准备 啊，时刻准备着。 对对对， 啊， 我是一个演员，我是 对。 你知道，就是 你说他这个很专业是吧？其实， 就在刚开始在第一个圈的时候吧，在外面只要找一个肥的地方，搜够了八个，我反正八个就是前三个圈我都不进去。 其实也可以，因为没有那么疼。 对啊，就是前三个圈我都不进去。就可以三个圈不进去，然后到最后，然后再进。 对，而且你发现，如果你刚开始在外边挺的话，所有路过你的人他不会细心找敌人，他都是会先往圈里走。 对啊， 这就造成你很多，比如说你身边有很多伏地魔，你刚开始不知道，结果在他们啊收圈往里走的时候，然后你就那哎小美好来了，假装动态快。 嗯嗯， 等一下，别着急啊， 别着急，咱先假装放着那个流行群的音乐。 好， 我这样会不会很？ 好，流行群的音乐，走。 不速的骆驼好走，但希望再靠近一点点，这默契难风高的午后，阳光温暖着心头，挥挥手，慢慢洒出欢笑无常。 结尾还是翻车了，因为我开始以为我把糖、 啊、翻了吗？哪儿翻了呀？ 我以为我把糖放到黄子上，然后突然一摸，发现没有糖。我说：“快给我你的糖，好吃吗？甜吗？ 非常甜， 最甜是不是？” 哎，我们哎，明月明秋，你俩有想到有棒棒糖这环节？我没有哎、 啊，我没有想到，我真的 哎，真的 我都震惊。哎，我什么？ 这真的哇！ 因为那个。就是其实为什么要跳这个、 啊、 就是本来它其实是一首日文歌，但是日文的口型我对不上，所以我就找来了中文的版本来翻跳、 啊、 嗯，但是时间特别匆忙，所以就是发的不是特别精细，大家喜欢就好。而且我发现我的手机 已经 死机 了， 我死机了，看不见弹幕了， 看不见弹幕了， 好过分，好过分！ 完了完了，我跟你说，这明月这样，你给小美实时抱着点，明月，明月你那不用，你给 小 美，小 美跳的特别好， 对对对，你给她抱着点。 等等，我的手机很好的，我 收到一个小电视，特别 啊，真的 哇， 谢谢哇。是哪位观众老爷？好厉害！ 对对对对对， 谢谢！ 太溜太溜太溜啊！ 嗯，对。然后我们赶紧接下来的环节吧。 对对对， 今天有很多这个视频和音频要送给大家，都是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给我们发过来的。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好吧？先看。 好，我们先来看。首先是张贺图，这张贺图是小窝沉迷电子书给我们发来的。我觉得他把许可的精髓真的是抓到了。 啊，秃顶吗？ 没有，你每次就是头发都抓成这个样子，你难道没有感觉吗？ 对对对，是 是的， 我觉得还挺帅的，画得非常好。 是的、嗯、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视频，我们来一个个看啊。 漫游嗨翻天，耶！ I'm not afraid to die.

放的这些视频啊，就是最后一个视频是雨清的，然后包括刚才狮王那个视频，你的视频声音可能有点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再给我们发一个，再发一个的话明天可以给你播放。 没错没错。 然后除了刚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音频，就是发来音频这个贺词的小伙伴，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太紧张了，所以明天晚上让许拜托许可给我们来放一下、 啊、明天晚上我来放，因为有的时候好久不怕晚啊。 是的、嗯、然后明天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然后这一年真的是非常感谢有大家的。 这样吧小美，你看完大家视频你说一段，说一句 什么、 嗯、感受。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发私信嘛，就说小美明年的节目会不会做一些的调整。确实在这儿要告诉大家，因为明年就是我和徐科也分别有其他的工作、嗯、漫游嗨翻天呢首先是时间上面有改变，变成晚上7点到8点播出了。其次漫游嗨翻天明年是每天晚上周日才会有视频直播、嗯、当然周一到周六如果我们有好的选题的话也会给大家继续带来好看的节目。嗯，但是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明年多多关注漫游嗨翻天吧。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官号好不容易有了这个10000粉丝，是不是，所以要利用起来，比如说我们以后平常看看番呀或者什么的也会给大家私下来直播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嗯、 好。其实说实话我看了半天大家的视频、嗯、尤其是啊像丫丫呀池深啊很多人做的这个视频，包括最后雨清啊狮王等等等等啊，其实真是挺感动的。我觉得这一年真是是吧明月 对 啊，明秋反正你这个看一年也是有感觉，其实大家都是 对对对非常心里非常， 所以明年要继续关注好不好、嗯、明年明月继续来当观察员好不好。 明月都吃的，明月你还记不记得这事儿了，你现在吃 了， 我跟你说吃人嘴软，你现在吃了 我不吃了， 所以你好过分。还有 好好好 之前跟大家说、嗯、所有参与投稿的小伙伴要抽一个人这个获得饼干是不是， 对， 现在我宣布就是所有发来投稿的小伙伴我们每个人都送饼干，当然我要分月份啊，就大家不要着急排队慢慢来。